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晚上那当你写完字，我的腿下瘫痪肌肉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这首歌我自己来。说到中学时期，家乡的一片边边贴贴，是我看过最美的绿地，一时也因此让我得了最佳摄影。我们轻描在画面中的我，不会写字，都像个诗人，坐着公车上学的我，看着窗外停留更早，是一种说不出的自由自在。 有点烦，你是寂寞了。